万山。

不爱你容易，却逃不过夜的夜。 世界阳光依然灿烂，花朵依然绽放，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体验，不停地向前，生命在等待我们 起床，去把梦想实现。睁开你的眼，去看看这世界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地球因你转动，星星因你眨眼。哦， 声音你赞美，希望因你不停盘旋， 让世界因爱发光，让生命因梦想伟大。只要地球不停止转动，就会拥有你的骄傲，我的喜悦。让世界因爱发光，让梦想因坚持永远。要地球不停止转动，就会看见星空里一同喝彩。 这世界天空依然蔚蓝，笑容依然耀眼，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冒险，不停地向前，希望在期待你我 去爱，去让坚持永远。敞开你的心，去拥抱这世界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地球因你转动，星星因你眨眼。哦， 希望因你不停盘旋， 让世界因爱发光，让生命因梦想伟大。只要地球不停止转动，就会拥有你的骄傲，我的喜悦。让世界因爱发光，让梦想因坚持永远。 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、哦、相思无 Thank you. 看你赤裸裸沸腾的思绪，一直啊亮到天明。相思无忧，哦，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向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哦，相思无忧，哦，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，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心里痛。

every step I make. 并不容易，我们来自不同的